深，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，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教育部、财政部发布了通知，要求切实保障特岗教师与当地办公学校的教师同等待遇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了调查报告，显示我国城乡享有的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比例均超过了98%。国家统计局的消息，去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的人均年工资约为7.4万元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工资最高，人均年工资超13万元。中国自主卫星电话近日正式的放号，意味着我国可不再完全依赖外国卫星移动通信服务。生态环境部印发通知，要求全面排查处理长江沿线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开发活动。北京发布了通知，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等业务不再需要身份证复印件，只需查看原件。6月6号的0点开始，余额宝提现快速到账，每日限额下调至10000元。 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回伸出我心坎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浮现在我的脑海，那缓缓飘落的小雨，不停地打在

今天风火失散，在同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。

5月20号 One Club 俱乐部总部基地17区下沉广场，女神与你一见倾心。更多的活动信息请关注经典969微信官方公众号。 你说

这是一首来自于王力宏的《柴米油盐酱醋茶》。那今天是周四了，也在周四的下班路上和大家问声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泽林。 大家好，我是英奇。 哎，今天是我和英奇来和大家互动这一小时的话题啊。我们在这一小时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身边的敬业故事有哪些。 那我感觉我就比较敬业啊。 哦，是吗？ 嗯，因为每次下班的时候我抬头看我旁边的人都走了。 那肯定是你旁边的那个人工作效率特别的高。 哦，你是在夸你自己吗？ 哎嘿，没有了。其实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，你身边的敬业故事有哪些，我想到了一个人。 谁呀？ 他是演艺界的成龙。 说起成龙大哥，我想到他在拍电影的时候是从来不用替身的，对吧？ 演员的敬业精神是很值得大家去赞美的。 就比如说前几天嘛，关于歌手的一个事儿，就是古巨基他在演唱会上不是突然在舞台上摔着了吗？然后他还是依旧坚持演唱，直到演唱会结束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敬业的一个例子。 哎，没错。那其实我们说的都是一些公众的人物啊。今天我们和你聊到的这个是在你身边有哪些敬业的故事。那在听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。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969，点击右上角的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页面的下方留言说一说你身边有哪些敬业的故事。 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。 没错。那下一首歌曲要为你带来齐豫的一首《九月的高跟鞋》。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，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，绚丽迷乱，耀眼短暂，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，便已走得遥远。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我的梦想不在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在微凉的、微凉的九月。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，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，绚丽迷乱，

好的，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，我是泽林， 我是英琪。 哎，我们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身边有哪些敬业的故事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。 来看到有一位叫做六月的听友，他留言说，工作单位的一位保安大叔特别有敬业感，记得每次去公司时他都会对我热情地打招呼，就像好久不见的老友一样，开车进去也有特别详细的为你指引道路，很认真的对待这个工作，很敬业。 其实也就像这位听友所说，你可以从这些人的工作中看出来他对待这份工作的热情。 对对对。 还有一位听友啊，他的名字叫做糊涂，他说，我觉得现在的教师都是很有敬业精神的，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，对待孩子都非常认真，我们当家长的也能看在眼里。 嗯，我觉得教师也是挺辛苦的。 没错，教师这个行业确实是非常辛苦，也是非常敬业的。 嗯， 那在这里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。参与的方式很简单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，说说你身边敬业故事有哪些，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 好的，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，来自林忆莲的远走高飞。

也希望这首歌能够给这位听友带来力量。 没错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刘欢《从头再来》。 我也曾醉，我也为你哭过。 好的，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，我是泽林， 我是英奇。 哎，我们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身边的敬业故事有哪些。其实要说到身边的敬业故事，我相信大家能一眼看出来的就是一些环卫工人了。 嗯， 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的。我记得在夏天啊，就是有的时候天刚蒙蒙亮，那个时候真的是5点多，就是你在家中睡觉的时候，你能听到下面他们在扫地的声音。 对，其实说到敬业的故事，我想到了一些外卖小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。 哎，确实是因为现在这个外卖的需求量很大，一些外卖骑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。我经常从一些餐饮店路过的时候，就看到外面停了好多好多这个外卖小哥的车，真的是就等着接单送单，接单送单，一天要跑好多好多遍。 而且他们是风雨无阻，就是总结出来一句话，就是风里雨里，外卖小哥在家门口等你。 没错，真的是很有敬业感了啊。 嗯嗯。 那在听歌的同时，也欢迎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，关注今天九六九的官方微信，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页面下方留言，说一说你身边的敬业故事有哪些。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我们来听一下首歌曲，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一首《练习》。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，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，我会愿意放下所有，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。幸福只剩一杯沙漏，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，原本平凡无奇的幽默，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。我已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，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，难道说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？我天天练习，天天都会熟悉，在没有你的城市里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幸福只剩一杯沙漏，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，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，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。我已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，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，难道说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？我天天练习，天天都会熟悉，在没有你的城市里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

晚上七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，生活就得有点意思。我是鹿晗。 速度，高度。